我一个。北京时间2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。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。上下五千年，以史为鉴，博古通今。读史有学问。 朱元璋驾崩后，建文帝削夺藩王兵权，他在生死存亡之际绝地反击，起兵靖难。编著《永乐大典》，派郑和六下西洋。他在登基后励精图治，打造出一个永乐盛世。楚魏之争愈演愈烈，白莲教之乱无法平息。他虽有赫赫功业，却依然面临着巨大挑战。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《永乐大帝》，全景展示铁血君王的问鼎天下之路，再现一代帝王的传奇人生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郑和出使西洋途中赴旧港招抚当地军民，但海盗头子陈祖义作乱，郑和只得在一处避风港休息。正在这时，旧港头领施进清求见。一见面，郑和发现施进清说的竟然是一口杭州官话。杭州官话是江浙方言中的一朵奇葩，当年汴京陷落，宋朝皇室南迁杭州，并将其升格为行在，改名临安。从此这临安府变成了南宋事实上的京城。杭州原本通行的是吴语，然而南宋朝廷自高宗皇帝赵构以下，君臣皆是由汴京逃难而来，他们所用的乃是标准的中州话，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杭州本地方言就发生了变异。在南宋延续的150年里，吴语与源自中原的中州话互相影响，逐渐形成了新的杭州官话。杭州官话虽然曾经是南宋朝廷的官方用语，但毕竟现在距离南宋灭亡已经过了100多年，其影响力自然也是大不如前。而南海华夏移民多来自粤闽二省，他们通用的是广州白话、客家话、潮州话或者是闽南话。至于说杭州官话的，郑和还是第一次见到。似乎瞧出了郑和的疑惑，施进清将胸脯挺直，脸上浮出一丝骄傲之色，吭吭说道：二位天使，在下乃是大宋遗臣之后。说完他便将家世娓娓道来。原来这施进清祖上乃是北宋禁军中的一员偏将，北宋覆亡之后，施氏先祖追随当时的康王，也就是后来的宋高宗，一路南迁，最终在杭州落脚。其后100余年，施家历代都在禁军中任职。等到了宋公宗德佑2年，蒙元南侵，南宋覆亡在即，右丞相陈宜中、驸马杨震等人护卫着翼王赵氏、魏王赵昺逃出了临安。当时施进清的曾祖父施清便随驾护从， 随后援兵攻克临安，鲁肃公宗北上，陈宜中、陆秀夫、张世杰等南宋文武在福州创立行朝，拥立赵氏为帝，改元景延。不久元军杀入福建，赵宋行朝向广东逃亡。当走到朝阳一带时，师卿因长途跋涉水土不服，终于一病不起，不得已而只能在当地养病。经过了一年多，师卿的病好得差不多了，便要再向西行去继续寻找行朝的踪迹。不料刚走到惠州，噩耗传来，宋军与元军在崖山决战失利，张世杰横剑自刎，丞相陆秀夫携少帝赵昺投海自尽，这大宋王朝自此是彻底的覆亡。听闻此信，师卿当即嚎啕大哭。然而这个时候，天下已经落入了蒙元手中，师卿一心复国，后来听得说有赵宋宗室流亡到了吕宋，于是他便渡海去寻找宋氏遗孤。等到了吕宋之后，师卿寻访赵氏多年，却是一无所获，于是在南海诸岛之间流离，最后到了当时的三佛齐国定居，至今已有百余年。师卿虽然流亡异域，但仍以华夏遗臣自居，南海华人多用闽粤方言，但师卿在入乡随俗学习南方方言之余，也坚持教导自己的子孙学习杭州官话，以示师氏一族不忘故国。在师卿的影响下，师氏历代子孙全都通晓杭州官话，等到了施进清这一代也还是这样。听完了施进清的叙说，郑和与王景洪都是肃然起敬。半晌，郑和双手一拱，郑重地说道：师头领一族忠义盖世，本使钦佩之至。哎，岂敢呀，岂敢。施进清连忙还了一个大揖：先祖在世时念念不忘的便是驱逐胡虏，恢复汉家正肃，大明重振华夏，先祖泉下得知，终可瞑目啊。在下虽流落藩邦，但也是秉承祖制的，时刻都以华夏子民自居，今天有幸遇到天使，纵死无憾。哦，师头领言重了。见施进清如此忠义，郑和的心里也是十分高兴，于是一把挽住了他的胳膊说道：码头之上不是说话之地，师头领且随本使上船叙话。等到进了船舱，三人又是寒暄一阵，施进清突然郑重地问道：二位天使，在下回旧港之后，听人说陈祖义已经答应归顺朝廷，不知可有此事？是的，召你来之前，本使也派人给他送了书信，据信使回报说，陈祖义已经幡然悔悟，答应归顺朝廷。假的，他在使诈呢。不等郑和说完，施进清便断然地说道，随后他才发觉失礼，又慌慌张张地站起了身子：哎呀，在下鲁莽了，还请二位天使恕罪。郑和王景洪先是一愣，继而露出惊疑之色。思忖一番，郑和伸手一虚扶，沉声说道：师头领请起，你说这陈祖义使诈，不知有何根据啊？施进清重新坐下说道：前段日子在下率众去伯尼国易货，听当地相熟的人说，陈祖义也派了人到伯尼国，说是想要和他们联手一起打劫大人您的船队，这伯尼国王不敢答应，他们才泱泱的回去了。哦，有这等事？郑和闻言一惊，随即又说道：不对吧，本使下西洋之时便曾经造访伯尼国，当时其国主已经答应归顺朝廷，若国有此事，那他为何不知会本使呢？ 石锦清苦笑了一声说道，嗨，这强龙不压地头蛇，大明虽强，但毕竟相隔遥远，而这陈祖义横行南海十多年，早就把各国都打怕了，此番若是知会了大人，您又未能将其剿灭，那等到您回朝之后，陈祖义岂能罢休啊？权衡利弊，这伯尼国啊，可能也是只能佯装不知，两不得罪。郑和一阵沉默，陈祖义两年前曾经悍然拒绝招安，而此番却答应得十分爽快，这种巨大的反差本就让他有所疑虑，而施锦清的这番话更让郑和心中不安。不过郑和也不能完全相信施锦清，在他的船队抵达之前，陈祖义和施锦清还是死对头，为争旧港打了好几仗。焉知道这个施锦清不是编个故事，借自己之手去除掉宿敌呢？本来旧港之主是谁，郑和并不在乎，只要他忠于大明，接受朝廷册封就可以了。更何况陈祖义也算是华夏后裔，眼下陈祖义已经答应接受招安，他若是再贸然攻伐，一旦查实并无反意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到时候不仅皇帝和朝中大臣不会放过自己，南海各藩国得知详情，也有可能认定大明招抚藩夷，其真实目的就是要吞并各邦。若果真如此，那他郑和可真就闯下了滔天大祸了。见郑和不说话，施锦清知其犹豫，于是又说道， 大人，请问这陈祖义是不是说他手下不愿意归顺，所以无法率众前来，还请大人率船前往，以借朝廷水师之势威吓部署。 郑和闻言一愣，随即说道，确实如此，他说他手下为寇多年，无拘无束惯了，故不愿接受朝廷招安。本使看来，这倒也不是说不过去。 这便是此贼的狡猾之处，大人有所不知啊，旧港城北临大海，南距大山，西边是千年老林，东边是遍布沼泽啊，各处传来唯有先至淡港，入彭家门里寄船于岸，再换小船入港内，方能至其国。两位大人若是去招安，大船不得入其国，要是乘小船驶入，一旦被其锁住出口，则成了瓮中之鳖呀。 施锦清一说完，郑和与王景洪都是大惊失色。思忖半晌，郑和倏地起身，双手一拱，郑重地说道， 多谢施头领告知详情，否则王室将遭重创。 见施锦清又欲谦逊，郑和一摆手阻止了他，此事干系重大，与陈祖义是剿是抚，本使尚需与众同僚商议之后方能决断，还请施头领先上岸歇息，如果要是进剿的话，届时还需请您鼎力相助。 遵命，尽忠王室乃我辈本分，届时大人但有驱使，在下敢不从命。 施锦清忙又跪下磕了个响头，方才恭敬地告退。郑和二人亲自送到船舷，目送他下船之后才转身回舱。 聆听时光里静听风雨声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为了证实陈祖义是否在诈降，与王景洪商议后，郑和以他二人的名义写了一封密札交给陈祖义。信中郑和对陈祖义的幡然醒悟大加赞赏之余，也以商谈招安事宜为由，命其隐匿行踪前来拜会自己。郑和的想法是，若陈祖义敢独自前来，那其之归顺是否出自真心尚不好说，若其推脱不至， 则可以断定其先前所谓的归顺云云皆为信口雌黄，届时自己便可名正言顺地出兵绞杀，也算为南海诸国除了一大害。不出郑和所料，密札送到，陈祖义果然知无搪塞，最后只派了一个心腹携信前来。信中陈祖义罗列了诸多不能前来的理由，最后仍然坚持请郑和率军前往旧港城。郑和看了信之后，心中顿时有了底，当即不动声色地再修书一封，命来人带回。书中郑和言及信封已至，朝廷船队将借风势北返，无暇再至旧港，指命陈祖义约束手下部署，待朝廷水师再驶西洋时再行招安。送走来人之后，郑和与王景洪立即召施进卿上船，三人在船舱内嘀咕了整整一夜。五日之后，郑和船队扬帆起锚，向北驶去。郑和船队一离开，旧港局势顿时又波谲云诡起来。没过几日，施进卿属下的一艘装满了方货的商船途经旧港城海域，理所当然地被重新活跃的海盗截下。而此次施进卿一反往日的忍气吞声，竟督率麾下水师气势汹汹地向旧港城杀了过来。施进卿的反常倒让陈祖义大感意外，首先他还怀疑施进卿是有明军水师撑腰，所以龟缩在港内不出来，只派遣小船冲到外海去探查情况。过了几天，小船回报没有发现大明水师的踪迹，只不过是施氏水师比往日多了好些火炮，应该是郑和北返之前所送。陈祖义得报，胆子顿时大了起来。以实力而论，陈祖义麾下的战船不下百艘，海寇也有两万多，并且都是在海上厮杀多年的亡命之徒，远远超过了不足万人的施进卿。此番施进卿仗着得了些火炮便想反戈一击，他又岂能咽下这口气呢？陈祖义知道施进卿已经归顺大明，但眼下郑和的船队已经北归，就是想插手也鞭长莫及。计议已定，他再次派人出海打探，在确信郑和已经北返之后，他倾巢而出，将在旧港外游弋的施家水师打得大败而逃。而在施氏退兵后，陈祖义仍然是不依不饶，继续率军一路追击。他觉得只要能在郑和下一次出使西洋前攻灭施进卿，到那时即便是朝廷愤怒，最终也只得承认现实。退一万步说，就算是郑和有意为施进卿报仇，可自己到那个时候已经全领旧港，实力大增之下，也不用怕大明水师。陈祖义一路紧咬施氏水师不放，一直追到了施进卿驻地的水寨之外。陈祖义抵达之后，随即率领着手下猛攻水寨，施进卿则率众拼死反抗。几次攻防下来，施军的炮子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。陈祖义见状愈发志得意满，只要彻底打败施军，整个旧港便是他的囊中之物了。这一日的夜晚，旧港外海风平浪静，经过数日攻防，施进卿已经明显是强弩之末。陈祖义命属下尽早安歇，只待天亮之后再次攻击。而就在万籁俱静间，一支船队却悄悄地包抄到了陈祖义水师的后方。这支船队不大，一共约有船40余艘，而率领他们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大明巡洋总兵正使、内官太监郑和。原来郑和鉴于旧港城易守难攻，便与施进卿进行了一番密谋，定下了引蛇出洞之计。随后郑和率领船队 以归国为名，大张旗鼓地扬帆北上。而当走到满拉加海域时，郑和将船队交给王景洪统领，自己则带了40艘精锐战船折返南下，回击陈祖义。本来这陈祖义对于郑和杀回马枪也是有所防范，其围攻施进青之余，也派了好多的哨船在旧港大岛与满拉加之间来回游弋。不过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，郑和为隐匿行踪，一路上昼伏夜出，采用星辰定位法，并借助之前出航时绘制的千星图样及海与水势山形图，成功地避开了马拉加沿岸星罗棋布的暗礁及海盗哨船，终于神不知鬼不觉地赶到了战场。而直到此时，陈祖义仍然在梦中懵懂不知。郑和一身戎装，神采奕奕地从望台上远远看去，只见前方陈祖义船队一片死寂，寥寥几只火把闪烁摇曳，显然对自己的到来没有丝毫察觉。见状，他冷哼一声，扭头推一旁的副使张骞说道：“哼，命各船列阵，准备炮击。”张骞犹豫地说道：“大帅，夜间布阵，仅凭月光肯定不够，需举灯笼以备联络。一旦举灯，敌寇必然有所察觉。现在我军舰船不过40艘，刨去水船，能战者不过35-36，而敌船的数量在100艘以上，一旦交兵，未必有全胜之算呀。依属下愚见，莫不如等到天亮之后再战，到时候这水寨内的施进青也会出来相助，如此似乎更为稳妥吧。”“ 不了。”郑和摇了摇头，自信地说道：“我军虽少，但皆是大船，战力远超海寇，何况待到天明，敌寇察觉之后必然严阵以待，那时再战反而不美。并且据阴阳官说，明天早晨可能有阵风，届时船体颠簸，火炮准性更差，反不如此时开火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”见到郑和如此自信，张骞也不再吭声，指命旗官打起灯笼，指挥各船列阵。郑和船队出海两年，战阵早已演练得炉火纯青，此时灯雨打出，各船火长立刻指挥舵工开始操舵，水手和民梢们也开始奋力摇橹。不一会儿，12艘战舵船便驶到了郑和坐船之前，呈人字形面向前方摆开，同时左右两翼也各有10艘马快船列成队形，4艘体型较小的战船则布于船队尾翼以为警戒，至于剩下的几艘粮船和水船则都聚集到郑和坐船周围形成帷幕，保卫主船的安全。此阵乃是郑和船队航海时的通用阵型，但有交战，以此阵迎敌，则各船之间可以互通声气，进退如一。先前因为需要隐匿行踪，不能举火，所以郑和冒险舍次此阵，指命各船首尾相望，列单纵队前行。而此时已无隐匿必要，自然需要恢复常制。郑和这边一举火，前方的海盗便有所察觉，而明军的突然出现也大大出乎陈祖义所料，猝不及防之下，海盗立刻陷入了一片混乱。直到郑和列队完毕，海盗仍在仓皇整军。见己方前卫距离敌船已不过一里多地，郑和下令停止前进。接着他嗖的一声抽出佩剑，向前方稳稳一指，旗官见着立刻将指令化作灯雨打出，只听轰轰一片作响，海盗船队中便传来一阵惊呼之声。开炮的是12艘前卫战舵船，此类战船每艘上头配有24门碗口将军炮，上百门大炮一起开火，其威力之大可想而知。海寇们虽然横行南海多年，